人人无悔，回家乡挂起我那大时代，我老了吧。 老师吧，进来一问三八，不想大市场民怀，高堂老母夫妻们多恩爱，但愿他干戈平息烟火灾，早日记得被困在沙漠苦海，不能儿又是寂寞难耐，不自己的痴痴忙把忠心不改呀。 千古传， thank you.